还符合。烟咖啡酒像安眠，却让夜更不沉眠。苦等里面的白又浅，尝尽孤独一万遍。明知这样不对，却再也不想认。开始沉沦，孤独是会蔓延的，身为重症患者才知孤独是相爱的余温。既然走不出，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是会上瘾的， 上瘾水彩， 来自于吴克群。10:06，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1月8号星期天， 哇哦耶，好快，2017年已经过了8天了， 一个礼拜就这样过了， 你什么事啥事也没做就这样过了， 废话。 有些人搞不好很忙碌啊，我的意思是。 那你这个周末做了什么？ 我这个周末其实蛮充实的。 像是？ 就也是一样做了很多蛋糕嘛。 哦。 然后开了会。 应该有的人会在电视上的访问看到你。 对对对，昨天很荣幸让那个 TVBS 来新闻来采访了一下镜面蛋糕这个东西。 那内容你在讲什么？ 你没有看吗？ 我没有看到。 主要就是介绍他就是。拍做那个镜面蛋糕的画面嘛，就他到底过程，然后顺便问了我一下，怎么会当初想从艺人开始做艺人做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想要做镜面蛋糕？ 嗯， 然后镜面蛋糕， 那你有把所有八卦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吗？可以掏心掏肺全讲， 不行不行不行，没有没有，那个不能讲，讲得出事了。就大概讲了一下这起源，就是做蛋糕起源，对对对。然后后来他还问我什么？他问我， 哎，你记得你做的第一个蛋糕吗？ 我记得啊，就是我有拿来电台那个啊，做很失败那个地球啊。 那是镜面第一个镜面蛋糕吗？ 对，但那个是失败。 镜面蛋糕之前你都在做什么？ 普通的鲜奶油蛋糕。 那你有印象？你第一次就是要做一个蛋糕是为什么？ 第一次你是说成功还是不成功的？ 就你想要开始做蛋糕，然后做第一个蛋糕， 那是有约莫在我国小四年级的时候。 小， 我记，你知道为什么我记得吗？我从小就对做蛋糕这件事情觉得 很有兴趣， 不是觉得很神奇， 嗯， 就是这到底是一个我搞不太懂的。东西就是为什么面糊啊？它为什么 搅一搅？ 对，搅一搅， 烤 一烤，它就变蛋糕了。它不就面粉跟蛋吗？ 嗯。 可是我妈做的面粉跟蛋做出来就是会变成松饼，就是饼面皮之类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很好奇。 你小时候爱吃蛋糕吗？ 不爱，我就是不爱吃甜的， 啊。你只是好奇它怎么会这样。 对，然后小时候有一个节目叫做《做点心过生活》，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他就是专门有一个女的主持人，她就是一个甜点师。她这几年好像 偶尔还是会在电视上碰到他。 嗯， 他那时候呢就在教大家做点心，做蛋糕，做饼干， 小饼干， 布丁。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爱看那个节目，因为我就觉得好神奇哦。 嗯， 所以那时候心中就悄悄的种下了一颗，好像应该哪一天有这些工具，我也要试试看。 嗯， 所以呢，后来真正开始做第一个蛋糕，是我住在我大学的时候。 嗯， 因为呢，以前家里面没有那么大的烤箱嘛。 嗯， 然后后来搬上来台北之后，我就买了一个烤箱。 嗯， 然后我买了烤箱，我做的第一个东西其实不是蛋糕，我做的是饼干，哎，我做的是派， 嗯， 我一开始就在做派了， 嗯， 那时候做的派也不是甜点的派，是做 quiche， 是做咸派， 哦， 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接触烘焙，第一颗蛋糕就是从大学，大一还大二的时候，你已经认识我了， 嗯， 才做出来，可是也是 可早期，你刚进电台真的没有印象，你有做任何的东西耶？ 可是我进电台的时候，大概两三年之后，你可能会听说我会做菜这件事情， 嗯， 但是没有听说过我在烘焙这件事情，嗯，而且那时候完全不得要领，因为我从来没学过啊，嗯，我看的食谱也都是网络上的或是书上的一些教材类的东西， 嗯， 然后就自己摸自己试就做出来了。蛋糕真的是这两三年我才真的认真去研究的。 欸，最近是不是你现在最近还有在开放卖那个棒蛋糕吗？ 棒蛋糕没有了， 棒蛋糕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要做的意思了？ 有人订，有就是量比较少，所以我今天就把派啊、棒蛋糕那些东西全部撤掉，专心卖镜面。 哈，你都没有问过我们。 你们要吃，我当然还是会做啊。你有需要花钱吗？你是谁？ 哦， 你是华人女单欸。 好，我看哦，欸，有人说他有看过做点心过生活，欸， 对啊，我这里也有人，我的直播上面有人写，也是做点心过生活，没错。什么二十五年前哪有那么久？欸，真的是那么久，对，就是这么久，就是这么久，二十五年前。 有人说昨天刚好看到你那个，昨天还今天就看到，可能新闻里面是一个蓝色的镜面蛋糕吧，是非常漂亮， 啊。谢谢。 好的，那之后还你应该重播完了，你看不到。 甜点师的名字就叫做陈妍希，是陈妍希还是林妍希还是黄妍希，还就叫陈妍希？ 就是妍希师傅， 好像就叫做妍希，对，还是什么希的，反正就是这个字， 就是妍希就对了 之类的。 你会想要有一天遇到妍希吗？ 他跟二十五年前长得 应该不一样吧。我觉得你应该要跟他讲这段故事，他会很开心。就是说你，我当时看你的节目，然后让我想要试试看，他会很快乐。 啊。我在犹豫什么呢？ 十点十二分，今天第一个小时呢，一样会来帮大家哈里洛哈一下。 干巴的。 第二个小时呢，有 MVP 来跟我们分享话题。最后一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曲，也要本周 MVP 葛仲三。 飞碟随堂考。 然后现在我们要先飞碟随堂考，这礼拜他都在考试，题目非常简单，其实就是问你知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有个昵称叫做木工歌手，这首歌曲叫做你这家伙。他的随堂考呢要送给大家礼物非常的特别，是他真的是自己手做的木工盒子。 哇哦， 他自己毕竟他是木工歌手，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木头很香的那种，一片的那种， 那种 就你打开就哇， 高级会香的木头， 就它闻起来是很清新的，不是那种很假的那一种。但是你看到那一盒，你真的会吓到，想说也太大一盒了，你也锯太大了， 真的是大盒的， 哦，就是我可能要捧起来这样子啊，它就是一个小型抽屉的概念。 哇， 你想要得到吗？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呢？ 有没有搞错？有了梦还想以后再说？难道白发还没警告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不清是错过是懦弱，你常抱怨一无所有，已拥有的没勇气占有，所以从没有真正拥有，搞不懂 总是固执是念旧，怪岁月偷偷摸摸，几番浮浮沉沉之后，你只剩一张嘴能啰嗦。这家伙在爱里永远不成熟，虚度了人来人往过后，是山中还是一场噩梦，不必担心我。你常常这么说，你来顺手当作享受，闯了祸就自作自受。人生一场游戏一场梦，幼稚的伤痛，世故的看透，麻醉自己忍痛挥霍，梦醒后还能有什么高头，人生一些钻石一对绣，你扛下了多少罪过，欠下的债利息是愁，岁月会连本带利催收。失眠偷走你的梦，苦头甜头都上心头，丢脸了失败了咬牙就过，这不就是生活。这家伙你何时才能懂，真在乎的是什么，别对自己沉默，别对未来冷漠，冷冷点头。 金歌金曲 Christopher Words don't work, feeling like they have no worth. Here and now, there's nothing in between. How could I 神就让你瞬间心动。 走出的丹麦王子克里斯多夫。 休息 一下，听广告啦！ 换手机出国玩，换手机出国玩，哦，好难决定哦。 别想了，现在买 Xperia XZ 正是时候，买就送时尚旅行套组，再抽北海道、东京、大阪、福冈、冲绳双人游机票。 Xperia XZ 有够赞 ！Xperia 超越每一种想象 ，Sony 228周年纪念万人列星大赛现正报名中，舞蹈组、歌唱组、创作组冠军奖金10万元， 上网搜寻 Facebook 阿尔法 TPI 星光学院。 我以为我够聪明，原来傻的还是我。 有人说我太傻了，太愚蠢，因为我不会怕有伤痕。 蓝又时三号创作专辑，听说蓝又时，泡尔音乐听说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要来帮大家嗨落嗨一下咯。欢迎大家也可以先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发文下面留言，我们就会在下礼拜一开始帮你嗨一下。 哎呀，我来看看是什么可怜虫需要帮让我们嗨一下的。哦，阿芳要结婚了。 哇哦， 阿芳要结婚了，希望一切顺利，不吵架。好，不是可怜虫，祝你幸福。陈亮亮，一月九号开始要期末考了，一切顺利哦。 一月九号不就明天开始？ 好不开心哦，才刚过完年。 因为他们要准备放寒假了。 狂贺！ 考完试就要放假啦。 苏嘎呐，好，以上两位，嗨，路亚。 然后呢，还有生日寿星，今天一月八号就是亮亮的生日。他说：“乔治、玛丽，你们好，一月八号是我生日，虽然已经二十五了，不过去年九月又重新回去念自己最爱的中文系，所以希望这四年可以好好的度过，也希望跟交往迈向第五年的男友可以快快有结果哦。”然后呢，风吉说：“乔治、玛丽，你们好，一月八号是我的十六岁生日。”听青春点点点也快一年喽，每天晚上要听你们节目睡觉，谢谢你们每天带给我欢乐，祝我自己生日快乐。想要听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陈林陈恩，希望可以顺利的拿到博士论文。 好的， 博士论文可以顺利的通过。 OK， 所以你要准备好了。 预备，开始。我听说汤里奇老师出的星座书，2017年的星座书已经上市了。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自己的运势，那么你就可以快点去买，因为他说处女座明天会很，明年会很棒。 真的？ 哎，我觉得 你说2017是处女年。 对啊。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处女年啦，可是他上次说2017年的处女座怎么样怎么样，会断开以前就是不是神结， 就是很烦躁的一些事情嘛， 比如说会切割掉很不好的人，或是会获得赏识跟 提拔 合作的机会跟提拔，我就觉得准到爆了。哇，所以大家如果对2017年的人生跟运势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很多星座书命理书都已经开始上市了，可以去参考参考。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也会用塔罗帮大家算12生肖的运势，所以你也可以在过年的时候听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 没错， 0223639955，你要嗨露娅吗？可以打给我们，或是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也可以，或是你在强强吴仲强的直播下方留言也是可以的哟。 匆匆一瞥，我就要搭上你是我的一个转身，才发现他后面跟着一个美。爱人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雾拆开，比银河还宽。爱情的默契要分开红海，不能劝我就要捣蛋，让你明白爱不简单。爱人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雾拆开，比银河还宽。 有一个害路啊，我觉得非常的可怕。 请说。 痔疮的同事，他要痔疮要帮他同事哈早日康复，因为他上班发生车祸，双手双脚韧带都断了。 Oh my god！ 真的希望他早日康复哎。 真的。 丽华说明天中午要进开刀房，希望开刀可以一切顺利。Fly 说希望鼻窦炎快快好，不要再复发了。 郭一涵希望期末顺利，然后夏可泰希望秋葵猫猫不要再乱尿尿了。 嗯，修燕想要他今天去种树刮到的所有的伤可以快快好，不然他被天下死呀。 拜拜，任谁都能看穿他真的被爱爱，我早该明白我的公主真实存在，只是我们都是活在那些圈外。哦，搂着他的腰，那步伐轻飘飘，推开店门脚边溜出一只猫，男孩竟然对小猫用力踢一脚。 南君问说有一天你会开班授课吗？关于甜点这件事， 其实很多很多店家，嗯，甜点教室 想跟你合作， 想要找我去上课， 嗯， 可是我一直都不敢答，不想答应，也不敢答应，因为我觉得我毕竟不是 科班 出身的，再加上他们钱又开那么低， 后面这才是重点吧？ 不是啦，我主要不想要误人子弟啦。那他们都会希望我可以去教镜面蛋糕的做法，但我不想啊， 嗯。好，可能时机还没到，再等等。 还没到，还没到。 米亚比说可以帮我哈找到喜欢的工作吗？我想远离会压榨人的惯老板。面试时说有年终，现在临时说，嗯，没有，没有，不行哦，没有。 哦，怎么这样？ 说没有就没有。 陈逸婷想要帮在国外念书的朋友哈一下，今天他生日，希望一切顺利，祝他感情也顺利。 嗨，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台北的瘴气， 放屁， 瘴气， 瘴气， 瘴气，哇，完全是两回事呢， 蛮相关的啊。你一旦瘴气，你就会希望能够 放 屁。 瘴气，你想要哈什么呢？ 那个下星期期末考，希望可以考得好。 瘴气，你多大？ 20岁。 所以你是念什么的？ 就是大学。 什么科系呢？ 就是那个法律系。 哇哦，高材生哎！ 淘天淘天，哈哈哈哈哈！法律系就觉得头很痛。 不会。 哇哦，你大嗯，加油！法律系的考试感觉都很刁钻。 你这学期会被当吗？有危机吗？ 有啊！ 居然这么开朗的说有啊，我也是。 台湾需要一些厉害的法律人才，大家好不好？就是 干巴爹， 不要再让那些恐龙法官知道。哎， 祝你考试顺利喽， 加油喽， 欢迎他一下， 谢谢玛丽乔治， 拜 拜。 邱少希望工作顺利， 古亭李金良说，麻烦帮我哈失恋赶快好，我的小女友昨天录完红白之后今天早上就回韩国了，我整天无魂无 体 亲手丢草浪。 谁啊？ G Friend 一个团体， G Friend、 哦、好， G 这边有个金流，他说希望团队开发的 APP 可以快点有很多女生来下载，App 的名字是， 哎，居然透过这边宣传，你有付我们钱吗？ App 的名字是什么什么女生的昵什么，对， 那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不知道，没写。 不是，你应该，你与其跟我讲你的名字，你应该先把它内容讲得很有趣，我们想知道啊。 看它的名字应该就是跟女生有关，就是比如说女生彩妆啦，或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彩妆、哦、 衣服啊，吃的喝的，就是跟女生有关什么什么的，你知道，爱女生之类，杂志之类的，你知道这一类吗？女生就很多东西，怎么会问我嘞？ 啊，不是、啊、很多有分很细的。你刚刚如果是刚刚那个大块这样讲的话，真的是下载欲望很低。 因为一个 app 里面一定就会有很多区块啊，它搞不好就是哎，你可以看一下最新流行的彩妆什么啊，什么可能啦，我猜的啦，嗯、搞不好它这个交友软体你就可以用啦。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他说对，我讲对了，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哟。可以哟，刚刚强强想到一个可以游的 app。 刚刚不在讲 app 吗？然后那个 Jean 他就在上面说，哦，我们那个 app 就是真的跟我讲的一样，有彩妆啊，有一些女生的你知道有趣的事，女生还可以跟女生聊天，他就被我骂了。他说，我就说女生才不想跟女生聊天，他们想跟男生聊天。嗯，然后后来呢，我又想到一个 idea。嗯。如果开发一个 app 叫做专门 for 女生，或是专门 for 男生的都可以，或是给 gay 的也可以，叫做 就是同一个族群的。 对对对，比如说给女生叫做交换烂男人名单 app。嗯，就是你曾经被哪个男人男人弄过伤过？嗯，不，我说的弄是指冲康，不是那个弄、啊。 就比如说他跟你借钱就跑。 对对对，他真的是个烂男人。嗯，然后你们就可以交换交流，就是他可能会出没在哪代，就是可是好像有一点隐私跟法律规范问题啊。 对啊，如果我们姑且就跳过隐私跟法律，还要前提是大家都是诚实的人。嗯，然后有时候最麻烦是有时候感情就是可能里面两个人都很烂。 对。但他所以 那就是感情的事情，就谁也理不清。 所以烂女人名单 APP 里面也就会有他的消息，就是两个人都互相绑上。 然后还发现整个世界没有一个人 可以去爱。 然后没有啊，每个月要票选最烂， 还要票选。 对，你就是他看听到他的故事，他真的烂透了，烂透。那个人可以得到一台 iPhone 7， 好烂哦！这真的好烂哦！ 是那个烂男人可以得到 iPhone 7哦，厉不厉害？ 10:34， 好棒的 app！ 我们现在在哈利路亚当中，欢迎大家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或是在强强的直播下方留言都行。志窗说下个礼拜可能会收到我们寄给你，哎，我寄给你们的唐琴笑娜，千万无需如此多礼，真的真的， 胖胖的 不能再吃了， 胖胖的。 脚步，时常损失的傀儡 ，Wake up me for ya。好，即使现在开始，游戏规则由我定制，准备承接泰坦意志 ，Wake up me for ya。 再多不敢占领，你别见怪。累的累的，别你天才，我不意外。Get it get it， 梦想到手却不放开。We gonna fly high, fly to the sky。Make me crazy crazy baby baby honey honey 锁定你泰坦狙击要小心 make me crazy crazy baby baby honey honey 就要你敞开心就跟我一起吧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 远古的神话传奇，挣脱束缚，解开千万年封印，等待时机，伺机再起。人们呼唤泰坦精神带领，用炙热羽翼煽动星星之火，世俗的枷锁早已受够。成王败寇，豁出去再说，不顾后果，是血我掌舵。 多不敢占领，你别见怪。累的累的，别你天才，我不意外。Get it get it， 梦想到手却不放开。We gonna fly high, fly to the sky。Make me crazy crazy baby baby honey honey 锁定你泰坦狙击要小心 make me crazy crazy baby baby honey honey 就要你敞开心就跟我一起吧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 哼，还在犹豫吗？时间很多，改变就趁当下，不要再说傻傻傻。瞄准失败，一起必杀，这场革命责任我一肩扛。我先斩，我上利益放两旁，诱惑被典当，失败被流放。披上铠甲，战鼓响起，等着我君临天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Make me crazy crazy baby baby honey honey 锁定你泰坦狙击要小心 Make me crazy crazy baby baby honey honey 就要你敞开心就跟我一起吧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 你刚刚只是随口说就是要送烂男人的埃及 app 上的什么送他一起生气，引起大家的愤怒， 引起大家的愤怒吗？ 很不快乐，为什么烂的人可以来到埃及？ 好吗？那换一下，就是最，因为在烂男人 App 上面 po 文的应该都是女生， 嗯， 最可怜的遇到最烂烂男人那个女生可以得到一台全新的，比如礼物，这样很棒的礼物。嗯，比如说去夏威夷5天4夜机票， 你这个 app 到底就是背后金主钱是有多少？ 没有，就是你要付费才能加入啊。 长发说希望在网络上买的有问题的烂货可以顺利退货，那个很七又很八的卖家可以把钱还给我。你到底买了什么都变这样，那么可怜。 现在你只想要跟我拜拜，太突然了你。现在我只想要搬到他妈里隔壁，不用再是谁错谁对，爱到了底你紧我催。 结果我付出你当无所谓，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就当我来背，女人的生存幸存不能浪费，背着收藏只要一个人浪费。 Now stop 干脆不要那么累，我配摔到分手 周汤豪，帅到分手。 Get no more。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在这边帮大家哈利路亚加油打气一下。 干巴的， 什么是哈利路亚单元呢？就是如果你有任何不开心，我们帮你哈走所有的不爽，希望哈完之后你心情就可以哇哦变棒啦！ 狂贺，狂贺！ 哦，摔到分手，他摔倒就分手了。 或者是啊、你有任何开心的事情想要分享，让我们一起普天同庆欢乐的哈哈哈，也是可以来留言的哟。天哪，有一个人账号居然叫做蜜拉乔娃端奇。 端奇哦， 他是李四端的端。想要他感冒一个礼拜了都还没好，冰箱有两颗生日蛋糕都没有办法吃，我希望可以快点康复。二零古堡是不是要拍最终章啊？ 已经要上映了，不是要拍 哦，对，要上最终章了。 对， 你不是二零古堡fan吗？ 呀、yeah? 你有很期待吗？ 我是米拉乔瓦维奇，新年快乐。 我要来台，他不是要来台湾吗？ 我要来台湾。他，我有没有期待哦？老实说，好像还好。 看着过往回忆。 自己，狠狠地清楚且坚定，可以不可以？我的心声 在你眼里哭，微笑看着天。 歌曲呢是来自王诗安的 Heartbeat。 哦，摔到分手。 那是上一首了。 Sorry， 你点播的歌来了。 哦耶！我昨天搭计程车的时候，听到在车上听到这首歌，然后完全不知道是谁唱的。 你一定要这时候戴墨镜跟我对话吗？ 因为萧煌奇坐在你对面，他也会戴墨镜啊。 但是萧煌奇啊，你哥哥，你不酷，就是在你的包包捡到一副墨镜就把它戴起来。 我是吴煌奇 ，OK OK， 我是萧煌强 ，OK。 好了，反正我昨天搭计程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惊为天人，好听到爆了，但我却不知道到底是谁唱的。 哇塞！ 还好最后那个主持人哈，稍微尽责的说啊，是来自 稍微尽责。 对，因为有时候很多 DJ 会忘记报歌名，我现在才知道报歌名是跟 你现在从此就会认真报歌名了吗？ 我会。这一首歌就是来自 Boxing 乐团的不简单。 林汉阳说希望本周所有考试都可以顺利通过，拜托拜托，爱你们哟。 梦见了手牵了带着我大声许下愿望， 深爱的煎熬。 劲歌金曲， 伍佰 China Blue 最新推荐单曲《热泪按班车》。 心头抓定，唔通再演戏，乌龙啊大声叫阮紧入去，天气拢好，乌云炸咧，内底哪会这么多人？大包细包是不舍的留恋，满面笑容是不甘的暗坎，冰冰的手一脚我变浮浮，煞不敢回头。满满的车手载着希望，人人的表情拢总空空，我的老后只是雪地，我隔壁一台乐队的暗房车。暗房车，看出去两个影，咸咸的暗房车。 伍佰 China Blue 全新台语创作专辑《顶阿辉》，十一朵红花，十一只钉子，直接冲击你心中的软弱。 新年献礼机不可失，千万别错过 LG 年终手机好康。1月27日前到全国电子买 LG 手机 V20 Stylus 2两大机型任选，就送16G 记忆卡或侧显示皮套等限量好礼。新年换新机就来 LG。 哎，有飞机，快许愿！ 哦，错过了啦。 没关系，厦门航空春节班机增班，天空随时有飞机。 啊，又来了！我要许愿春节出国玩。 厦门航空只要3000元起，快上网搜寻厦门航空。 中华无限家，中华无限家，我们是中华无限家，带领你守护你的家，有面包，有便当，有真。只要无限加，大家都称赞中华无限加，无限加，无限加，中华无限加。 Hello， 我是谢欣芷。 Let me do it, I can do it， 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Maggie 说希望考试顺利，找到理想的工作，天天开心。 天天开心， 他的脚可以快快好。痔疮说希望班表早日确定，不然他要一直从月中一直工作到年初六，他要上228个小时。我好想帮你检举你的公司。 天哪，无良企业啊。 然后呢 YLC 说希望我这次忧郁症发作的时间能够减短，用了药心情平静，可是头好像戴了紧箍咒，好痛苦。 等一下等一下 干嘛？ 我刚刚直播不是当机吗？我重开，我开到我自己的私人账号了。 所以你现在是自己私人在直播 啊？好丢脸哦，好自开心呢。 好，希望 YLC 你可以持续有一个平静的心情。这首歌曲来自于蓝又时的《太傻了》，待会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有 UFO MVP 来跟我们分享话题，要一样跟吃的有关。上礼拜是吃的，这礼拜我们也是聊吃的哟。 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有人说我太傻了，太愚蠢，因为我不会把忧伤。总是允许别人用自我保护做基本，直到那个人伤我的完整，就放弃维护自己的责任。相信我那一刻就能送给他爱了，再去把爱填满完整。

on the floor. Massage on the floor. 来自 Bruno Mars. 11:07，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小智。 这个小时呢，是我们的校园大小事。本周呢，有位 MVP 跟我们分享啊，这礼拜刚刚说要聊吃的，要聊什么吃的呢？就是想要聊一些异国料理，可能你到当地吃，你觉得很印象很深刻的、很特别的食物，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啊，我们先来听听 MVP 他要分享什么食物。 有。大家好，我是 Miss Coke 仲三，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最特别的异国料理，我觉得就是 Ethiopian food， 伊索比亚。我是在纽约吃的，然后我觉得它很特别的，就是它是有一个 sour bread， 然后拿来沾所有的那些菜， 酸面包， 然后就是用手吃哦，然后不是用任何叉子，你等于没有任何叉子或者汤匙，然后它完全就是感觉是回到一个原始的方式吃饭，然后非常好吃，所以。我想推荐给大家， 可是应该蛮多料理就是直接用面皮啊，直接用面皮好像当汤匙你去沾或者去挖或者吃吧，嗯，还是那个什么他说的那个伊索比亚那边的东西更特别的。 我是不太清楚伊索比亚他说的那些菜有哪一些，我不知道他吃到的是什么，但是说他说伊索比亚的酸面包，那其实就很那个酸面包怎么讲啊，其实就很像发酵过然后有酸味的那种软发。应该是指那个东西。 有酸味的软发哦。 你有吃过发酵就是真的是充满酵母味道的酸面包吗？它吃起来会有点微酸口感的。 好像没有诶，我没有印象中吃什么酸的。 这样子我就比较难形容，因为那个口感就像不甜的养乐多。酸酸但是有一种酵母的味道。 我知道有些面包它会强调它就是那个酵母怎么样的，就是你可以吃到一个 酵母味， 可是我以为那是跟面粉有关的味道， 酵母味， 有一种酵味，白痴哦。0223639955 23639955，不管你到各地旅行，你有没有吃过当地，或是就像 Miss Kell 他在纽约吃到伊索比亚的食物，或是你在台中吃到了法国的食物，在 法国食物就好像蛮， 在高雄吃到哪里的食物？高雄吃到纽西兰的食物 ，I know， 反正各式各样。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异国料理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02-23639955，23639955。 还没有预计你会提早离开，还没说 goodbye 也就出了意外。你走了让我整个人生转换，从你身上了解生命多么短暂，所以不行，把它浪费，喝着吸毒我犯罪的香泪。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懂这道理，知道已经 too late， 非常感谢给我机会能变好，让我人生的路终于颠倒，我只希望可以让你骄傲，下次遇到我们继续再聊。 Cause I know 你离开了这世界不代表我们不会有一天再遇见，你存在我心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就改天，就改天，改天，一天，就改天，就改天，改天，一天。哦，我只想给你报个平安，在歌里有我灵感。希望你听到他会喜欢，如果能坐在云端上面聊天，我一定给你机会和我一起表演、right. 就把你当作我的来宾，开心不在意唱所有的歌曲你爱听，你是我永远的 homie， 我兄弟，就算你不在了还存留在风里。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也希望转为时间专门来救你，把所有梦想帮你完毕，想组成个团体出专辑，当学校里的传奇啊，对我弃不放，为你写了这首由我当主唱，你永远记住你的脸不忘。Hope you're smiling down with Biggie and Tupac. Cause I know 你离开了这世界。 We come together as a team, like JT. It's been a long time, but no, we ain't forgot. Is you bad boy nine? Even though you're gone, in our hearts you're alive. And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you're still on our mind. I just hope you've been cool and practicing pool. Cause next time I see you, man, you're gonna get school. I'm just kidding. 都说你刚刚在录音间又发现了蚊子，害我现在觉得全身很痒了。 我刚刚在录音间发现了爱情，你会觉得充满了爱吗？ 没有。这首歌曲来自于葛仲山的《就改天》，别改天了，就今天今晚 right now 来跟我们分享吧。不管你去了泰国，去了英国，去了美国，去了加拿大， 去了清迈，去了 各个地方， 巴西、 日本、韩国， 或墨尔本，或是西藏，哎呦，西藏， 各大城市、各大国家，你吃过什么特别的料理吗？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刚想说了一个，他想到一个泰国街头很特别的，算小吃， 算小点 心，但我觉得他讲起来就我很不想吃。 就是它是一种小小圆圆的，很像水饺皮大小的煎饼， 这么小。 它也有大一点的，嗯，它但是我看到它是小份，很像很薄的那种，很像春卷皮去煎成烤成脆脆的，嗯，还有点像可丽饼啦。 说到煎饼，我就有印象泰国路边的那个什么香蕉煎饼，又油 又甜 又好粗。 我讲的不是香蕉煎饼哦，然后那个小小的煎饼呢，它就会让它卷成半圆形，就是稍微对折起来，嗯，就变成半圆嘛，嗯，然后中间会放一坨很像乳酪，哎，不对，我刚刚讲的嘛， yogurt， 很像 yogurt 的东西，有点酸酸的，嗯，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它有些会在上面撒椰子丝，甜的椰子丝，嗯，或者是上面会撒碎的培根粒，或者是青葱，哎，是青葱吗？香料类的东西，然后它就是有不同的口味，嗯，当然好像有些还会在淋一点蜂蜜还干嘛的， 所以我真的是完全没吃过的东西耶。 我就是每次在街上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很特别，嗯，就不好意思买，但是最后还是买了，吃了之后就发现哦， 好吃吗，嗯？很甜吗？ 嗯，好像没有很甜，然后就是那个优格的味道，但优格也不是甜的。 嗨，你好。 Hello， 嗨，你是。 Hello， 我是台北的 Julian。 Julian， 你是 Julian 还是 Julia？ Julian， OK， 嗨。 Hello， Julian 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有特别的异国食物？ 其实也没有很特别，只是因为它应该蛮常见的。就上个月去了一趟曼谷，然后它那个芒果甜糯米饭，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哎，欸，大家都去曼谷都很爱。 快速 50公里。哎，在50公里怎么样呢？ 限速五十公里， 没有，我没有开车， 因为很多人都很喜欢吃芒果糯米饭，可是我就是一直觉得芒果跟糯米合吗？ 你没有吃过， 我去没有吃， 你没有吃过， 那 你没有吃， 我就说泰国食物跟我其实很不合啊，我去泰国看到什么都不想吃，哎，欸， 很好吃， 真的，可是我吃那个冬阴功汤也很好喝，哎，冻羊棍也很好喝， 哎，那你先跟我分享一下，到底糯米跟芒果它到底是偏糯米还是偏芒果？ 等一下，他没有把那个，你因为没有吃过，所以你不知道那味道，我形容一下，嗯，那个糯米呢， 人家不是 Julian 打电话进来的吗？ 哦， Julian 你来形容一下，你告诉他里面有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吃起来，我觉得它是比较偏甜糯米。 甜糯米， 它本来就是甜糯米啦， 它就是很偏甜的糯米饭，然后 八宝饭的甜糯米。 对对对，是那种甜糯米的概念。哦，然后它中间会， 我吃到会有点像糖的东西，可是我自己会把它跟芒果分开来吃，我不会觉得它们两个是合在一起的东西这样。 但大家的吃法是会有，它有一个固定，就是大家的吃法，比如说把它搅拌在一起。 Julian 少讲了一个，那个甜糯米饭其实它是用椰浆下去做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吃那个糯米饭会有一股很浓的椰子的椰香椰浆的味道，然后是甜的。 嗯。 然后呢，你再去挖，然后他们的芒果跟台湾的芒果不太一样，他们的芒果比较没那么甜，但是比较香，比较清爽，所以你一口就是拌着那个甜糯米吃的时候，就是芒果口味的甜西米露。 完全正确， 哇哦， 讲得非常之好。 Exactly。 然后那个糯米饭因为很 Q， 那台北有在卖吗？ 当然有啊，但是没有泰国的好吃，我觉得。 台北我很少看到在泰国泰式餐厅里面有，可是泰国我那个时候要离开的时候，就是连机场里面都有在卖，因为我们那时候要去买免税品的时候，它的免税品商店前面就会一盒一盒，我还记得是一盒好像是180泰铢吧。 嗯， 那就看到很多那种机长跟空姐在买。 哎、欸，为什么台湾那么多泰式料理餐厅，却那么少芒果糯米饭呢、啊？ 不晓得哎、欸， 我觉得可能跟甜糯米有关。我觉得台湾人好像没有那么爱甜糯米这个事情。 嗯，而且其实泰国的那种那个芒果甜糯米啊， 嗯， 也有分好吃不好吃。难吃的就是那个糯米超甜，就完全恶心。它一定要微甜，然后配上那个椰浆的香，再配上那个叫什么？ 所以椰浆也要选的好咯。 椰浆都大同小异啦，但是如果它真的过甜，你会觉得很腻， 会很腻啊，而且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全部都是。就是吃完糖分已经超标的食物吧。 你说一吃就觉得血管变很浓这样子，血液都流不动。 我第一次在 那时候就、 你说 跟朋友去吃啊，是有一间那个店在那个使用帕拉冈那边有一个Mango Tango 有一个店、 哦、 然后好像还蛮有名的、 哦、 但是他现在就很多观光客都会去吃啦、 嗯、 他也有这个芒果糯米饭，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嗯、 那一间的就还 OK。 嗯哇， 好的，谢谢 Julian， Thank you， 拜拜 拜 拜 拜。11:19，你还有在哪边吃过什么样特别料理呢？欢迎打电话跟我们分享，02-23639955。古亭李金良说，他想知道韩国的冷汤是怎么一回事，看起来像甜汤，又是咸的，味道又很怪。他明明是什么都吃的人，喝两口就不喝。 哎，我没有喝过他。 哎，我去 韩国， 去韩国也没有喝他的冷汤。 你们下次喝喝看嘛。 哎，为什么我到每个地方都没有好好吃当地的东西啊？那我到底都在干嘛？ 那你有吃雪浓汤吗？ 也没有。 哦，我觉得雪浓汤其实也蛮特别的。 我就是一个就是不想吃，我就真的会不太。因为我都很怕点了不吃，吃一口就不吃，很浪费。 你就给旁边的吃啊！ 啊，我朋友都比我还要歪脆给，就是没有那种会帮你，一定会大部分一直吃、 啊、 对，除非跟你，我们就会想说来点来吃。 你们可以一起集体付费带我去啊！ 你说行李托运一块猪肉就是你。02-23639955，今天是分享你的异国美食经验哦。 さよならが喉の奥に使えてしまって咳をするみたいにありがとうって言ったの次の言葉はどこかとポケットを探しても見つかるのはあなたを好きな私だけ平気よ大丈夫だよ優しくなれたと思って願いに変わって最後は嘘になって青いまま浮かれてゆくあなたを好きなままで消えてゆく私みたいと手に取って奥にあった思いと一緒に握り大丈夫大丈夫今すぐに抱きしめて私がいれば何もいらないとそれだけ言って気づいて しないよってあれ実は嬉しかったよあなたが勇気を出して初めて電話をくれたあの夜の私と何が違うんだろうどれだけ離れていてもそんなに会えなくても気持ちが変わらないからここにいるのに青いまま枯れてゆくあなたを好きなままで消えてゆく私をずっと覚えていてなんてね嘘だよ元気でいてね 当我要准备接电话的时候我们的美食小侦探就把电话给挂断了这首歌曲来自于 Back Number 的 Happy End 是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呢这部电影的名字好长叫做明天我要跟昨天的你约会 明天我要跟昨天的你约会 明天我要跟昨是一个会穿越的电影吗 所以明天我要跟昨天的你约会也就是我今天 讲这句话你知道主角是谁吗是你最喜欢的人 我是谁啊 服侍苍太 不是我最喜欢的 你不是最爱服侍苍太了 我没有最爱的是那个突然忘记清水祥太 你明明有就是很迷服侍苍太还跟我吵架 那是那部小孩女 我们为了他吵过无数的夜晚你都忘了吗 可是现在他自从你说他 那些过去你都忘了吗 自从你说了他就是变成那样之后我再次看就是哎呦我当时在坚持他什么还不就是为了你 嗨你好 Hello 嗨 我是阿宝 阿宝阿宝就是刚刚说他在通化夜市有吃那个 对 你说芒果糯米啊 没错我刚才上网乔治哦对嗨第一次在有乔治的时候打电话嗨乔治玛丽 嗨你好 阿宝就是糖霜阿宝 我知道我没有讲过话啊上次深夜的青春点点点我们不是有聊过天吗 诶有吗 因为阿宝是小天兵啦可爱 哦好对不起 所以阿宝 我刚才有求证一下那个通话夜市那个2015年还有人在说所以现在应该还有吧因为我好像也是去年的时候吃的芒果糯米饭应该还有 我觉得好好吃跟泰国的一样味道 真的吗是很甜的那一种还是比较清爽的那一种 没有很甜的、欸、就它那个椰香什么的都还是有 你都觉得很道地就对了 对因为老板是泰国人他讲泰文 好吃 对然后我要分享异国美食是很奇怪的东西我觉得一定很多人就是不敢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 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就是我之前去泰国然后还有去柬埔寨的时候我都有去吃虫虫 哪一种虫啊有 大虫虫就是它有我吃了好多种因为我就是很爱吃怪东西的人、嗯、然后我那时候就吃了 真是看不出来 我就吃了炸蟋蟀 台湾也有炸蟋蟀啊 炸蟋蟀大 好好吃哦 很小只大概你的小拇指节的一节或两节 这 么长 差不多 哪种好吃 就是我一开始是想说我都已经来了那只有这边有卖这种东西那台湾就几乎吃不到那我要抱着挑战的心情我要来吃然后我就买了一包想说当做一个试验结果我一吃下去就咦怎么那么好吃这不就是咸酥虾米吗 这是炸虾壳的那种味道 对然后他撒那胡椒粉然后吃起来我就吃了第一个的时候还怕怕然后后来就不小心变成边走边吃就 是那是空壳吗你咬到肉的感觉吗 有一点有一点、哎 你就是个螳不是螳螂蟋蟀杀手 可是蟋蟀那他那些就是 触角 对啊不会干扰你的口腔的感受吗 真的没感觉就是你 因为你炸掉 的时候 它就脆掉 你也不会怎么样啊 因为它炸了之后脆掉其实碰一碰它就是脆的啊就是很 像夸吃夸吃夸吃喵喵喵 其实南部就吃得到了很多夜市都有卖现在很多夜市 我也不知道台南有还是什么哦然后 台南有对 柬埔寨吃的是炸那叫什么 炸老公 炸 先生炸 三天三夜吧 炸蜘蛛啦蜘蛛 炸蜘蛛 那是大蜘蛛还是小蜘蛛 大蜘蛛，很大一个， 多大？ 就是 一个要一块美金的， 你看得到的那种黑色毛蜘蛛，手掌大小 那 种。那 它炸完还是蜘蛛的形状吗？ 它就变成一坨黑色的， 完全蜘蛛形状。 哦，你怎么敢？你怎么敢？ 那 我就想说，我都来了，就试试看。 不是吧？ 那你咬蜘蛛的肚子的时候嘞？ 哇塞！ 那里面是什么？是软的还是？ 很像豆腐吧。 我没有认真去想说里面是什么，可是我就是整个就是放到嘴巴里，然后就大嚼特嚼，然后可是我真的也觉得很好吃、欸， 也是脆的。 你不记得它肚子吃起来是什么感觉？ 这其实就跟我觉得跟你们想象的应该没有太大的出入， 因为我想象它可能外面脆的，我咬完里面会有比较软的东西流出来。 我要崩溃啦、 欸、那个蜘蛛是养出来的蜘蛛吗？还是野生？ 是吧，谁有空每天在那边抓蜘蛛啊？ 不是，因为如果野生蜘蛛你怎么能控制它吃什么？它如果里面很长的那些很脏怎么办？ 我觉得应该是养殖的吧。 不是啊，蜘蛛都是吃昆虫，所以它也吃了一只蟋蟀，刚好你也吃了一只蟋蟀，所以就大家一起做朋友也还好吧。 食物链， 那脚不会太硬吗？就是会 可能不会？ 据说 我觉得很神秘，就吃起来就像炸软壳蟹。 哎， 对，软壳蟹吧。 我的直播上面有人说，当做吃虾子或软壳蟹，就那口感， 就是那个味道。 据说蜘蛛的味道跟哎。 谁在听 Ben Ben Ben 啊？ 不好意思， 什么声音？ 他说，据说味道跟螃蟹很像。 那你就去吃炸软壳蟹就好了、 啊。就是啊， 我就想试试看啊，因为我没有在怕，我就想说，哎、欸，就大家不敢吃，那我来当代表，我来吃，因为我很爱吃怪东西， yeah. 什么都敢往嘴里。 那你吃完有跟你男朋友马上接吻吗？ 他就没有，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但是我朋友们都记我，就是跟我保持一个距离，然后就不想理 我。 我 觉得蟋蟀已经是 极限吗？ 蜘蛛真的是超乎我的，不行哎、欸，想到都觉得恶心。 而且我同时还吃了海蟑螂哦。 欸、我记得海蟑螂好像只是名词的问题吗？还是它真的不是蟑螂？ 它长得就是个虫样，然后它有一个壳要把它剥掉。 它好像不是蟑螂， 对，它只是叫海蟑螂，会让我们直觉觉得很可怕，但它其实应该不是蟑螂。 对，就其实你不要把它想的是蟑螂，它就是某种虫。 可是你在想你在海边，你就看到你不小心有一个石头掉下去，你 可以吃，你可以吃海胆，你可以吃海参，你可以吃螃蟹，你可以吃小鱼，你就偏偏要去选吃海蟑螂。 我跟你讲，你下次那个阿宝，我跟你讲，你下次一定要挑战一个东西，叫做树虫。 你说扭来扭去的东东吗？ 对， 那是什么？ 它就是 那个，我有点怕，可是我还是会吃吃看吧。 我还是会吃。 它就是大拇指大小，或是 even 更大的蚕宝宝的样子，白色一圈圈会蠕动。 活动力很强。 那你去韩国应该也很热爱狂吃蚕蛹吧？ 我跟你讲，我知道讲、 那个、就很像 那个蚕蛹超难吃。 难吃的点是什么？ 蚕蛹，我跟你讲，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就是觉得说，我已经变成蚕蛹界的吃虫达人了、 哦。 我想说，我要挑战吃到所有大家不敢吃的东西。所以我去了韩国，想说这就是在普通餐车上看到的，那一定是一个很普通的美食。我就去，他通常不知道为什么大虫那个蚕蛹卤的咕噜咕噜一锅黑压压的，一定要跟关东煮放在一起煮，就是一个餐车。 他是用煮的，他不是用炸的哦。 它是煮用卤的，咕噜咕噜一锅黑压压的东西、 哦， 对，很臭，真的很臭，超臭的。 好，谁要吃那个？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去韩国赏樱花，然后就经过一个餐车，然后他那里就会卖那个关东煮，就韩式那种有汤，然后你可以选说，哎，那个什么甜不辣什么都在吃。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个车上就是有一个很怪的味道，不属于关东煮的味道？他发现同样那台车上有另外一锅是虫。然后我就眼睛一亮，想说：“咦？”那我男朋友觉得又来又来，这个人又要吃怪东西。 你好可怕！我不要再吃你做的糖霜 饼干了。可是我真的印象中是炸蚕蛹啊，我完全记错了吗？ 搞不好他们是做卤蚕蛹，有炸蚕蛹啊， 也有卤蚕蛹这样。 好恶，卤蚕蛹 我 是超 卤 恶的。 我觉得没有，我是想说炸虫虫这么好吃，卤蚕蛹没道理很难吃，结果真的超难吃。 那你的不好吃是指它的 sauce 它的卤汁很难吃，还是你觉得它口感跟味道？ 我觉得口感完全不会让我有任何的就是躁动的地方，但是就是我觉得 口感不会躁动啊， 我不怕虫的口感，因为我觉得我可 以 理解， 所 以 可能是那个卤汁你很讨厌， 我觉得它不应该用卤的。 如果它是糖醋口味你会不会就爱了？ maybe 好。 我觉得因为像炸蚱蜢跟炸蜘蛛还有那个海蟑螂他们那些东西，我觉得它就是因为它是炸的，然后脆脆的，然后胡椒盐它本身就是会好吃，然后我就会觉得那就是跟炸虾子跟炸蓝壳蟹根本就是一样，完全没有任何。 如果这三个东西都要你吃活的呢？ 谁要吃活的？拜托， 很多。 如果有人给我钱做一个挑战， 我刚刚说的那个树虫，有人就是吃活的，直接沾酱油吃，还沾什么辣椒，直接吐在嘴巴。 那个我真的会怕，可是我还是会试试看。 感谢阿宝的分享， 把两位吓坏了。 我刚刚一开始真的觉得你只就是以为你只要讲芒果糯米饭的事，结果没有想到你挑战的东西让我如此的惊魂未定。 我之后如果有机会去越南，我想要吃鸭仔蛋。 哦，那个也很可怕 ，God！ 就想说吃吃看，好不好吃是其次，但我吃过了，就哦，原来是这个味道啊，这样。 好的，你有天吃完再跟我分享吧。 好啊， 好啊。 好啊， 拜拜咯， 拜拜。 0223639955，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不是很可怕你不敢吃的异国料理，我们要分享的是你印象深刻吃过的异国。 来不及了，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啦。降歌金 曲，我可以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吗？ It's you, it's you。洗澡已决定怎么在人群相遇，没有。 嗨，我是田雅霍。 It's You 这首歌的歌词讲的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爱情，你相信一见钟情吗？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可以看到命定的那个人，因为有些人早在上辈子就已经决定了这辈子的相遇。 我会不会是那在你身边谁？你让你爱上了才知道我。Oh, oh, oh, I wish you could love me now。 你会不会是我曾爱又嫁的那个谁？你让你爱上了我后，请你相信我，是真心爱你到最后不会。你的眼神让我坚定不休，曾犹豫过，迟疑过。 It's You 这首歌对我来说代表着独一无二的每个你，我是田雅霍，因为有你们才会有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阮慕华印表机小窍事。阮老师你看看，最近来应征的新鲜人怎么都印堂发黑啊？ 我看看啊，这个履历是黑白裂印啊。 原来如此，可能是彩印太贵了吧？ 贵是因为用雷射黑白印 Epson 世界首创原厂连续供墨第四代，雷射印一张黑白，它能印八张彩色，印量更多，成本更省，速度更快，全球热卖1500万台，还不快去换？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你总是关心家人多过自己，你总是在危险发生前先做好准备，你的体贴用心 Volvo 都懂，所以 Volvo 用北欧的人文舒适贴近你的生活，用最新的安全科技守护你的最爱。我是张君宁，邀请懂爱的你感受全新 Volvo S90 的美好。 Volvo for love。 来台北小巨蛋， 所谓的快乐， 听最好的林宥嘉。林宥嘉 The Great Yoga 演唱会台北站1月7号 KKTix 开始售票。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 Fade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시간은매번나 세상어느누구보다행복해보이는우리가있는데습관처럼너의그이름우리가잘까봐줘심스러워고습관처럼너의그모습찾으라고할까봐눈에감는다 NELL 是不是念 NELL 吗 NELL NELL NELL 10:38今天来请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你吃过印象深刻的异国料理是在什么地方吃到它的呢嗨你好 Hello 玛丽小姐好 嗨 你是 我是阿光 阿光你好阿光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异国料理 在缅甸吃过那个穿山甲， 穿山甲能吃吗？ 对啊，穿山甲能吃哦。 在缅甸它好像没有那个啊。 哦，在缅甸它不是保育类的。 我听他们说，他们这个都是人家居民去抓来，然后卖给餐厅的。 但是我们刚刚的问题是，穿山甲本身有肉，可食用的。 可以啊。 穿山甲食用价值在。 可是他那个说实在吃也没有说特别好吃，就是也是这样把它拿来当红烧这样做。 它的肉吃起来像什么口感？ 我吃起来像什么口感？ 像鸡肉呢，还是像猪肉，还是像鱼肉，还是像羊肉，还是像鸭肉？ 应该比较偏羊肉吧。它那个 哦，羊肉， 因为它肉的部分很少，骨头比较多这样。 就一层一层啊嘞， 对，然后因为我们以前去的时候，主要是要吃它那个胆，对啊，那个胆 穿山甲的胆 是壮阳吗？ 就是反正他就拿出来泡酒，然后分一分大家喝这样。 能干嘛？为什么要拿他的胆来泡酒？ 就像吃有人吃蛇胆一样啊， 可能有那种什么 补身体的感觉 之类的。 啊、然后那个他那个血就拿去蒸饭， 蒸饭， 对啊。 现在是物尽其用就对了。 虽然听起来好像很残忍，但是猪血糕其实也是这样子。 可是说实在的，那个蒸饭可是吃起来也是没有什么 没有味道，没有血腥味。 然后它的那个壳啊， 哦， 我去那个，我有看他们在做，他们就把它放血之后就丢在热锅去烫、然后尾巴敲一个洞，那个手一伸进去，这整个壳就这样脱一层皮起来。 哟。 他们说那个壳可以卖给中药店 了。哦，对啊，壳是穿山甲的壳是中药之一，但是 吃起来 听起来整个过程让人也是蛮不开心的啦。而且他又不是像你也不觉得他很好吃，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就别吃了吧。 是啊，因为吃过一次，但是就觉得不好吃，而且又没有什么特别那个。 嗯啊。 对啊， 那就 感谢你的分享， 很特别，谢谢你。 嗯， 好，谢谢，拜拜， 拜 拜。所以今天都会走这种让人家皱眉头的路线吗？没有那种听到会哇，那下次我去那边我也要吃那个。 对啊，怎么听起来这么的 起来了，我想起来有一个食物我是在上海吃到的，是一道上海菜，但是台湾我从来没有吃过。它呢是用鱼肉包那个油条下去炸。 鱼肉包油条？ 嗯。 那菜叫什么？ 我忘了，大家上网查一下。 超随便的忘记。 这真的就忘了，因为它一定是一个菜名嘛，但是它那个菜名不是叫做鱼包油条。 我知道上海菜有个很那什么葱煎葱烧什么鱼，就是用那个 葱烧鲫鱼。 对，它就把它包起来，哇，你真的是把它埋起来一样，然后上桌你要一层一层把它打开。 我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那些葱。 可是那个鱼包油条去炸，我真的是完全没 好吃 哎，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吃到，然后吃到它是我一开始看不太出来它到底是什么，然后一咬下去才发现，这是鱼肉，然后中间是脆的油条，上外面那层酱是芝麻酱，有些是芝麻酱，很好吃，甜咸甜咸的芝麻酱。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很不错，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上海餐馆，或是刚好去上海玩的时候，有可以问服务员有没有来一道 去哪买， 对，鱼肉 吃 鱼肉包那个老油条还炸那叫什么东西啊，就可以问一下，我觉得很好吃。 嗨，你好。 Hello 玛丽。 Hello， 哎、欸，那我嘞， 强强也在。 何志 ，Hello，Hello， 嗨， 你是？ 我是刚打了那个朱莲啊，因为我刚刚又默默想到一个，然后因为大家刚沉浸在有点恐怖的气氛中， 真的， 对，刚 快来救我吧！ 刚好像电影进行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对呀、啊。 Oh God！ 好，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好刚讲到上海，我就想到之前我去上海出差的时候。有一间非常好吃的餐厅，那它长得不是很起眼，它叫做蓝星餐厅。 蓝星， 兰花的兰，好像是 哦，蓝星啊， 哪一个星？ 它是一个心脏的星，一个 蕙质蓝星的蓝星。 对对对，它就是它的上海红烧肉非常好吃，就是它的店面也非常小，非常破。 上海红烧肉，上海红烧，上海的任何一家上海红烧肉， 又肥又香又 好 吃。 对，然后它就完全是那种家常料理。 好好吃，我好想吃上海红烧肉哦！明天卤。 对，它的红烧肉非常有名，然后还有那种就是那种鱼啊，我觉得也很适合大家。 什么鱼啊？你讲的超笼统的。 就是我有点不太会讲，它就是腌制，然后吃起来有点甜甜硬硬的。我现在立马在 Google， 是不是 它的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葱烧鲫鱼啊。 啊，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是酱鸭，它酱鸭非常好 吃。哦，上海冰糖酱鸭，我外婆最会做这个了， 非常好吃。然后那间店它就是非常的小，然后看起来很像是 多小一间厕所 的小菜馆。 哦，它就是真的很家庭式。 那可以预约的吗？ 它不能预约，但是你去，因为它就是门口，它就是里面连那种服务员都是那种老奶奶。 你要吃什么？ 吃 鱼 啦！ 没有那么夸张了，没有那么夸张了。 吃鱼也， 我觉得如果有要去上海的人，完全就是可以搜寻一下这家店。 等一下，你是不是在老奶奶逗乐？是不是？ 我觉得你这个老奶奶好猖狂啊！我喜欢 沉浸在老奶奶的心情中了。 卖鱼啦！哦，我跟你讲，上海人都很，有一些人都很凶，尤其是老一辈的。哎， 对他们都还蛮凶，而且他们常常你跟他讲。你就是跟他讲普通话，但是他还是硬要回你上海话，但你就已经跟他讲听不懂上海话，但他还是会很认真的再继续跟你回上海话， 在说上海人的坏话，是不是？ 是没有啦，就是觉得他们很可爱，但是反正这间店我觉得还蛮推荐，因为现在台湾好像也很多人在上海啊，如果大家想去吃的话，我就可以去吃上海的蓝星，非常 好 吃。 好， 对，好， 感谢你， 晚安， 晚安，拜 拜。 玻璃窗，左

Red Wimps 全新专辑《人间开花》，特别收录新海诚执导《你的名字》电影主题曲 Sparkle 音乐录影带，环球。 我是陈大天。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1:52，就爱点你 UFO。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赖明伟的《一夕温老杯》，待会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曲喽。 哈哈。 漂撇少年家看相片无几回，头鬃西装坐坐，几十年日子拢安尼过，身边老伴陪。虽然真严格，有时会讲笑话，上惊伊发心地。我会记得中甲伊无讲几句话，其实想袂陪伊饮一杯茶。啊，点点为着家风雨吹，伊是阮老爸，看伊吃的穿的拢嘛无偌多，早顿一碗面，若准问一双鞋，敢有好好照顾你身体？啊，头鬃渐渐被风中吹，伊是阮老爸。感谢阮老爸，烦恼阮做社会，上惊无伊来找。离开彼一暝，甲伊无讲几句话，其实想袂陪伊讲天讲地。啊，头鬃渐渐被风中吹，伊是阮。老爸，若无伊来牵着阮的背去底，幸运阮一个，阮不是无人的。感谢天地，感谢阮老爸。风雨吹，伊是阮老爸，看伊吃的穿的拢嘛无偌多，早顿一碗面，若出门一双鞋，敢有好好照顾你身体？感谢天地，感谢阮老爸。

12:05，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莫蔚的《像一个男生》，我是玛丽， 我是你想的那个男生， 哪一个男生啊？ 就是肉丸强嘛。 肉丸强的这名字好久没有听到了。今天这个小时，我们要来播出大家已经点播的歌曲。 是的， 欢迎大家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发文下方直接回应，就可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喽。 是的， 刚刚想一个男生，现在为你送上一个满满男生的团体，他们是 One Direction 一世代，应该是一世代，我没有记错。 是的，他是年轻的， 年轻的、 一个往 年轻人， 一个往一个月怎么念？ 哇！ 又忘了，为什么我们总是我们总是不长记性，我们总是学不会。 哇，唱的真好！ 王家月怎么念？ 那就王月。 好，他想要点这首歌《What Makes You Beautiful》，他给 EJ Girls， 有咖啡因、喜三姨、彩 V、艾芙琳跟小雷姐姐。他说呢，只要听到这首歌曲就可以记得他们去年尾牙非常努力的跟孩子们一起练习，他们是全天下最棒的团队，能有缘遇到你们是我最大的幸福，谢谢我们大家，这样子。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You're insecure, don't know what for. You're turning heads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door. Don't need makeup to cover up. Being the way that you are is enough. Everyone else in the room can see it. Everyone else but you. Baby, you light up my world like nobody else. The way that you lift your head gets me overwhelmed. But when you up my world like nobody else. The way that you flip your hair gets me overwhelmed. But when you smile at the ground, it ain't hard to tell. You don't know you're feeling alive. Up my world like nobody else. The way that you flip your hair gets me overwhelmed. 尾牙势必还是要提醒大家，尾牙季节到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真的是不要开车，不要喝酒开车。 就是你身边如果有控制不了自己的人，你一定要硬起来， 揍他， 硬起来当那个帮他控制，把他的车钥匙拔下来丢进水沟什么的，或是直接交给警察，把钥匙交给警察， 直接报警把他抓走也可以吧。 对，就在下个路口直接埋伏他。 对，直接埋伏他。好， 就是接下来为你送到点播，来自五月天。 五月天是喜三疑点的，想必应该就是刚刚那个团体其中一位。他说呢，想要点这首歌给同样这一群人。 嗯， 他说我们是全天下最完美的阵容。新的一年就祝大家一起加油，干巴得，就这样。 深处无处可躲，向你透露。全世界的寂寞即将被摆脱，梦不到昨日的噩梦。在我心深处热的沉默，不再折磨。这是全天下最完美的阵容，我和你。笑容，你的秘密和你的星座，哦哦，在我心深处建造一个你的王国。到底有我没有发现我的苦衷，看着我最真实的失落，哦哦，在你心深处可否接受，不再退缩，不再保留我的丑陋。 哦，接下来这个团体我真的是数百年没有听到他们的歌曲了。 诶，你会在 KTV 唱他们歌吗？是不是没有过？ 现在没，以前会，但现在不会了。 他们歌曲难度也是蛮高的， 因为他们有总共一二四个还五个， 他们可是美声团体呢。 四个还五个人啊？ 我记得是五个。 对嘛，就是如果只有你会唱，旁边没有人帮你合音的话，其实也是蛮尴尬的。所以通常不会 贸然的点播。 是的。好，是谁想贸然的在这里点歌呢？他是依依，他想要点 Tension 的 Tension 的 I'll Be With You。 哦，这首歌在当时也是 I'll Be With You， 是不是毕业歌啊？忘记了， 他们不是有个毕业好像有另外一首歌诶。 哦、oh, ，anyway， 反正他们那时候每一首歌都很厉害。 嗯， 他这首歌呢，他说要谢谢一路陪伴的爱人、朋友，给了他很多力量。 嗯哼， 所以他要点这首《I'll Be With You》。 都在你眼前，这些 眼前。 据说温岭少将是在去年年底演了《月星娇妻》之后，他的身世原本已经到达了100%，现在进行到了180%，他是新垣结衣。 只有180吗？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止？ 我觉得他每一部都会帮，一直帮他屡创高峰，屡创高峰，他就叫做屡创高峰女。 那一天我在 Facebook 不小心就看到了有人分享他的官方的脸书粉丝专页，我觉得里面照片真的是在陷害他。 为什么？ 我觉得他脸书的照片 选的不好。 我现在立马再看一次。 现在是有人传讯息给你吧？刚刚噔噔噔。 Sorry， 新垣 结衣 找到了，才69400啊？不对，59000哎， 应该是。 不是官方对不对？ 日本人很少有脸书官方的， 他们用 Twitter， 对 Twitter 或是他们自己的部落格。 好，就算是那个粉丝帮他创立的，好了，你看他的照片，还是他还是长头发做照片，是不是在害他？ 可是他的五官还是新垣结衣没错啦，就他 好不一样哦， 就是他， 我喜欢他短头发。 他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有一种很，就他们说他就是一个透明感。非常强的女生，就是很干净， 嗯，很多， 然后因为透明， 很多被霸凌的孩子也很多透明感， 因为透明感的特质是可遇不可求 啊。你看这个都好不像她，就是长头发白白的、 啊， 好像某一个什么优算了， 什么优， 很优秀的人。好，新垣结衣，但这首歌是她唱的吗？ 对啊， 她是。暂居台中的满月，期末考要到了，他不负众望的又要在最后一周临时抱佛脚了。他想要点这首新垣结衣的《红线》，不是江蕙哦，是新垣结衣。 江蕙搞不好我们也不能播， 真的。 二人ここで初めて会ったの。月前の今日だね。キスの仕方さえまだ知らなかった。僕の最初のスイートカフェ。少し戸惑えてくる。

뺏어 아닌 척 하지만 난 알고 있어 갈수록 내 숨통을 쥐는 이 망할 추억 어쩌면 내가 내 헛된 판타지에 널 가둬둔 건지도 맞지 않은 배역에 너 역시 내게 맞춰준 건지도 버릇처럼 사랑한다고 말할 때도 늘 딴 생각 대사와 다른 표정 어긋난 점막 여화 같은 사랑을 하고 싶던 내게 걸맞은 버린 걸까 근데 너의 마음을 물어도 대답은 언제나 열린 결말 그래 우린 늘 반전에 반전이었고 숨막히는 장면의 연속 그 뜨거웠던 지옥보다 못한 이 식어버린 감정의 어혹난 끝이 보여 상상 그 영상이를 끄지 못해 입에 술이 고여 그럼 끊길 때 그나마 숨이 놓여 Just cut me out or kill me out Happy ending은 됐어 Don't let me fade out 너의 작은 눈빛과 말투가 spoilers 너의 모든 행동 속에 우리의 끝이 보여 아니라도 내게도 느껴지는 spoilers 끝까지 봐야 할까 어쩌면 너와 난 저 프레임부터 결말이 예정된 미친 charade 어쩌면 너와 난 저 씬부터 마지막을 향해 행진 This is our last parade 너의 작은 눈빛과 말투가 spoilers 너의 모든 행동 속에 우리의 끝이 보여 沉默，可恨就会。 us make it right? Can I keep you on my mind? Can I have some more time? Can I just make it right? Can I keep you on my mind? Can I stand by your side? Can you try to read my mind? I need you to tell me. Yeah. I need you to tell me. Yeah. I need you to tell me why. I need you to tell me why. I need you to tell me why. Even if it's just a lie, lie, lie.猜测你的眼神，你的心去哪了？追逐你的眼神，我还能去哪呢？但我就站在你身后，盼着一点温柔。写的忧愁用心事不能说，当你的天写的忧愁用伤口不示弱，你一再牵动我，给我停留的借口。当天使选择了手，选择了守候，却期待被识破，我不得不承诺，我不得不承诺，后就会泪流泪流，然后泪流。 Can I just make it right? Can I keep you on my mind? Can I have some more time? Can I just make it right? Can I keep you on my mindStand by your side. Can you try to remind me? 我在你身后，像带着宇宙，最寂寞的场所。 I need you to tell me why. Even it's just a lie. Erica 再加上了小雨这首《当一个天使的忧愁》，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欢迎大家多多上脸书来点播歌曲。我们就在这个小时，星期一的凌晨第一个小时为你送出，不管你要送给你的朋友，送给你自己，送给你的家人，送给你的同学，送给你的老师都可以，只要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文章下方就可以点播咯。 祝你上天留着金地，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嫩绿的鲜明，白夜窗折射的光表情，而你低头摘星，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现在如今，烟霞风里摇晃曾经。终于听见下雨的 着心事的一张表情，而你低头在心里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爱在过去缘分不定，谁在担心窗台上滴落的雨滴轻敲着伤心。 听见下雨的声音，是说这个天气是不是又在慢慢改变当中呢？ 可恶！ 怎么了？气什么？ 偷偷的变，偷偷的。 你刚刚在唱，好像你在唱孟庭苇吗？ 对啊，他是圆圆的，圆圆的。 偷偷，好老的歌哦。 你看，你看，玛丽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我点唱的歌曲呢，是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的《星际旅行》。 你在我身边陪我勇敢，耶耶，飞在。

偷偷地又来了， 猜你的眼。 跟你说声晚安咯，这首歌曲来自林宥嘉《长大的童话》，拜拜。 相信童话才能抵抗长大的无常吧，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失乐园中迷航没有灯塔，在这梦的船桨听到请回答，为了什么还没时候就起想飞马，驰骋云端将悲伤遗忘，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以为世界只有爱。相信童话才能经得起现实的疯狂，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失乐园中迷航没有灯塔，在这梦的船桨听到请回答，为了什么还没将云端将悲伤遗忘，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以为世界只有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下周在飞碟随堂考，郭靖将送出洛梨修护沐浴洗发组哦。 我想不如暂时分手看看，不如把未来暂时留给自己打算，什么遗憾什么习惯， 想